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高阳公主、房遗爱、薛万彻、李元景，这些人都进入了永徽四年长孙无忌拟定的谋反名单。这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皇亲国戚。京王李元景是如何卷入谋反漩涡的呢？与房遗爱交往过密，这是他栽跟头的原因。京王李元景是高祖李渊的第六个儿子，在李世民驾崩之后，他就成了李渊在世皇子中最大的一个。李元景的履历大体上是这个样子的：武德三年封为赵王，武德八年授安州都督，贞观初年历迁雍州牧、右骁卫大将军，贞观十年喜封京王，授荆州都督，贞观十一年定制元景等为世代传习刺史，后李世民废除刺史世袭之制，转任福州刺史，高宗李治继位进位司徒。李元景之所以进位司徒，其实只不过是李治和长孙无忌笼络人心之举，让如此老资格的第一代皇子位列三公，为的就是给李治筑起一道挡风的墙。所以李元景这个司徒说到底他是个摆设，位高而权不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位列三公的其实还有一个熟人，这个熟人就是吴王李恪。同李元景一样，李恪在李承乾去世之后也成为了同辈中最大的皇子。李治继位之后也把吴王李恪抬了出来，让他出任司空。如此一来，三公位置都满了：太尉长孙无忌、司徒李元景、司空李恪，看似都是位列三公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太尉是掌权的，而李元景和李恪则是负责鼓掌的。 老资格的皇子李元景会有不臣之心吗？我很怀疑。武德九年六月，李世民玄武门兵变时，他还是个小孩，未必会有什么印象。进入到贞观年间，李世民先后统治了23年，而京王李元景也当了23年的大臣。现在进入了侄子李治统治的时代，难道他在这个时候动了心思？可能会，也可能不会。其实啊，李元景最终被卷入谋反的漩涡。主要是因为他与房遗爱有交往。那么他们俩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呢？他们俩呀，是拐着弯的亲戚。李元景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泽。从这个角度上论呢，这个房遗爱应该叫李元景一声遗泽他岳父。同时呢，房遗爱又是李世民的驸马，从这个角度来论呢，他应该管李元景叫一声叔叔。哎，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论，李元景这叔叔的辈分那是跑不了了。有叔叔的辈分，再加上亲上加亲，李元景与房遗爱的关系那是非常的好。他们虽然差着辈分呢，但是年龄有可能相仿，因此上无话不谈。最终李元景倒霉就倒霉在与房遗爱无话不谈上。李元景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自己一手握着太阳，一手握着月亮。这个梦代表着什么呢？莫非代表着大富大贵啊？这又是太阳又是月亮的。李元景就把这个梦告诉了房遗爱，而房遗爱就把这个梦记在了自己的心里头。在随后的某一天，已经身陷大狱的房遗爱又把这个梦告诉了长孙无忌，于是就成了众所周知的秘密。梦可以随便做，这梦话可不能随便说。李元景，与君共勉啊。在李元景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人与房遗爱有关联，这个人就是父子两代驸马的柴令武。柴令武的父亲是柴少，柴少娶的是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，而柴令武娶的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巴陵公主。从优生学来看，柴令武是不懂优生学的，转着圈的近亲结婚呢。那么从血缘上看，柴令武的母亲平阳公主很可能与李世民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，李世民是柴令武的亲舅舅。现在柴令武又娶了亲舅舅的女儿，这是典型的表兄妹结婚，如假包换的近亲。柴令武与房遗爱娶的都是公主，而且两家的家长都曾经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，用现在的话说吧，他们俩那都得算是高干子弟。那么两个高干子弟以前曾经一起效力于魏王李泰的帐下，李泰倒了呢，树倒猢狲散了，而柴令武和房遗爱的友情那还是没有变的，一有时间这哥俩就愿意凑在一块儿。永徽三年，柴令武出任了魏州刺史，然而他却假托巴陵公主有病滞留长安不出，整天的和房遗爱厮混在一起。房遗爱、薛万彻、李元景、柴令武三个驸马，一个老牌皇子，经过房遗爱的串联，四个人裹挟到了一起，四个人组成了不挂牌子的贵族俱乐部。而这个贵族俱乐部将走向何方，漩涡中的他们并不知道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倒霉孩子房遗爱，不省油的灯高阳公主，两个活宝叠加到一起，房家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了。虽然李治继位之初已经把房老大和房老二各打50大板，但还是遏制不住房家骚动的心。这次发难的又是房遗爱的妻子高阳公主，她盯着大了掰的房遗直的爵位红了眼了。凭什么 房玄龄老爷子的爵位就由他们家老大继承呢？那爵位是我们家赏的，理应由我们家的女婿来继承，他房遗职算哪根葱啊？高阳公主直接调整了闹腾的目标，这回不闹分家了，直接闹爵位，而且一闹就要闹个天翻地覆。他可是说到做到，果真是闹得天翻地覆。然而事情一旦发生，就脱离了他所能控制的轨道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房家上下，他们都已经无法收场。高阳公主命人上书理智，房遗职无礼，企图强暴我。好嘛，这玩笑可开大了。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叫大了掰子背兄弟媳妇，费力不讨好，更何况您这是调戏施暴啊。面对高阳公主的指证，房遗职也急红了眼，如果这个罪名属实，那可是死罪。房遗职马上反戈一击，指证高阳公主以及房遗爱图谋不轨。他跟皇上说了，罪应恶人，恐累臣私门，说他们犯下的这些罪行，这积累起来时间长了，肯定会连累到我们的家族，这是家门不幸啊。得，房家上空的这定时炸弹算是炸了。房家的私事摆到了皇帝的面前，也就摆到了长孙无忌的面前。长孙无忌等这个机会那可是等了很久了，现在这蛋上终于有了缝了，那只叫做长孙无忌的嗜血苍蝇就迅速地扑了上来。这兄弟戏强的房家哥俩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一场家庭纠纷居然引起了大唐王朝的惊天骇浪。长孙无忌竟然将这场家庭纠纷进一步放大，然后一竹竿子就打翻了一船的人。高阳公主房遗爱企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赦。顺着房遗爱这根藤，长孙无忌顺利的就摸出了瓜，薛万彻与房遗爱交集，图谋不轨，李元景与房遗爱交好，图谋不轨，柴令武、巴陵公主与房遗爱交好，图谋不轨。到了这会儿，房遗爱贵族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已经是一网打尽，成果明显，该收网了吧？不接，长孙无忌还要摸一颗大瓜，这颗瓜可比前面这几个更大，更有效果。把它摸出来，长孙无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一定得把这颗瓜摸出来，而且要顺着藤，合情合理的把它给摸出来。这颗瓜是谁呀？就是位列司空的吴王李克。两个人在贞观17年立储事件上可以说是结下了仇了，这辈子都解不开。虽然长孙无忌让李治晋升李克为司空，位列三公，但在骨子里他从来没有把李克当成自己的外甥，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。他们两个就是两条永远都不会相交的平行线，永远平行对峙，不可调和。现在房遗爱这根藤那是现成的，能不能摸到李克这颗瓜呢？只需要长孙无忌动动手指而已。长孙无忌并没有露骨的让房遗爱去指证李克，他只是很平淡的向房遗爱传递了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是何干成基，一个是李克。何干成基就是指证李承乾谋反的原东宫勇士，他在被捕之后转而做了污点证人，结果李承乾的阵营纷纷落马，而这位污点证人何干成基却因为举报及时，不但免死，而且还升任右川府折冲都尉，封平吉县公。现在长孙无忌把这个何干成基和李克联系到一起，房遗爱，你明白了吧？大司空吴王李克与罪臣一起谋反，房遗爱说出了长孙无忌想要的话，他想明白了，他要牢牢地抓住吴王李克这根稻草。哎，有些稻草啊，那是救命的，可有些稻草其实是要命的，房遗爱到底抓住的是哪根呢？压垮骆驼的往往就是最后一根稻草，现在长孙无忌把这根稻草放到了吴王李克身上，然后再从容平淡地扣上个 谋反的铁帽子。古往今来，无论曾经多么尊贵，曾经多么显赫，一旦沾上了谋反的边儿，哈，处死很正常，不处死那才是反常的呢。这个谋反在长孙无忌手里，他就是一个筐，哪里需要就哪里装。这个筐装进了薛万彻，装进了柴令武，又顺藤摸瓜的装进了李克。现在该是把谋反的源头房遗爱装进去的时候了。从最终的结果看，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虽然同朝为官20余年，他们共同辅佐着李世民。长孙无忌可以与李世民穿一条裤子，房玄龄可以与李世民穿一条裤子，但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不会穿同一条裤子。他们是同事，他们不可能成为朋友，他们是同僚，注定他们是对手，是冤家。房遗爱也不会想到长孙舅舅最终还是骗了他，让他白白的冤枉了吴王李克，而自己呢终究也没能跳出谋反的漩涡。其实啊，他没有想明白，无论是薛万彻还是李元景，亦或是柴令武，都是顺着他这根藤摸出来的瓜。如果放过了他房遗爱这根藤，单单的去处理那三个瓜，可能吗？有那么句老话啊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藤都过关了，瓜怎么办呢？难道让长孙大人忙活一场？不可能啊。永徽四年二月初二，李治下诏，房遗爱、薛万彻、柴令武接斩，李元景、李克、高阳、巴陵公主并次自尽。三个驸马是外人，斩，剩下的都是自己人，留点面子吧，给您来个全尸，自尽。至此，由房家家世升级而来的谋反大案有了初步的结果，仨驸马斩首，俩公主自尽，司徒和司空相继而去。从此皇家少了三位驸马，两位公主，三公位置更是再次产生空缺，只剩下太尉长孙无忌一个人唱独角戏。他会感到寂寞吗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房遗爱只能痛骂自己愚蠢，在最后时刻还上了长孙无忌的当。人家明明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，而你呢，义无反顾的就跳了下去。我的长孙舅舅啊，你好歹毒啊。柴令武多的也不用说了，只怪交友不慎，交了房遗爱这个不谨慎的朋友。名将薛万彻呢，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这样的结局，仅仅因为话多嘴欠，仅仅因为牢骚满腹，难道就应该落一个这样的结局吗？薛万彻蒙难，说到底是因为他不是长孙无忌的自己人，或许把长孙无忌当成了自己人，而长孙无忌呢，却从来没把薛万彻当成自己人。不要忘了，你薛万彻原来可是太子建成的属下，而长孙无忌是秦王属下，你们原本就是两个山头的人。最后时刻，薛万彻大声喊道：薛万彻大见儿，留为国家效死力，岂不佳？乃作房遗爱杀之乎？薛万彻彻底解开衣服，冲着刽子手指着自己的脖子平淡地说：来吧，爽快点。刽子手战战兢兢地冲着薛万彻砍下了第一刀，没致命。薛万彻用尽力气大声喊道：再用点力。刽子手壮着胆子连续砍了三刀，一代名将薛万彻气绝身死。三位驸马伏诛之后，四位皇室自己人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高阳公主、巴陵公主、司徒李元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只有司空李克大声地在天地间种下了自己的诅咒：长孙无忌怯怒威权，构害良善，宗社有灵，当族灭不久。一个诅咒生效期有多久？长孙无忌的经历表明是6年。该处斩的处斩，该自杀的自杀，长孙无忌亲自侦破的谋反大案已经进入了尾声。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谋反大案已经尘埃落定，而长孙无忌却摇摇头：不急，还有点尾巴呢。 一天之后，李治下诏，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杰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，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直师司隶并作与房遗爱交通，流放领表。那位说了，他们这几位又是怎么得罪了长孙无忌呢？咱们先来看这宇文杰，他和房遗爱亲善，在房遗爱下狱期间企图帮助房遗爱脱险，碍了长孙无忌的眼了。这江夏王李道宗向来和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，借此机会一并流放相州。不过长孙无忌的阴谋并没有得逞，李道宗最终没有去相州，而是在去相州的路上病逝了。一代名将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向政敌示威，不服，老子死也不服。那么那位直师司隶也不是长孙无忌的自己人，更何况还是个外族，一并扫除。二月初六，新的打击名单又出炉了。李克之母杨妃与李克同母弟蜀王李殷一起被贬为庶人，于巴州安置。房遗直由银青光禄大夫贬为春州同陵尉。薛万彻之弟薛万备流放胶州，撤除房玄龄配享李世民香火祭祀牌位。至此，长孙无忌的清算名单宣告结束。这次清算的名单很长，涉及的人很多：司空吴王李克、司徒京王李元景、宁州刺史薛万彻、房州刺史房遗爱、魏州刺史柴令武、高阳公主、巴陵公主、侍中宇文杰、江夏王李道宗、左骁卫大将军直师司隶、李克之母杨妃、蜀王李殷、银青光禄大夫房遗直、薛万彻之弟薛万备、已故司空房玄龄，真是一竿子打落一船人。经过长孙无忌的整肃，再加上之前李承乾和李泰争储时的牵连，贞观一朝名臣之后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曾经的名门已经呈现出了衰败之势。房玄龄、杜如晦、柴绍、魏征、薛万彻、李道宗这些贞观一朝的重臣后人都没有留住家族曾经的荣耀，这些家族在初唐荣耀一时，却在他们的身后迅速衰落。君子之责，三世而斩。整个世界安静了，长孙无忌的眼前也清静了许多。自己兢兢业业近三十年，为的不就是随心所欲，不受限制？现在终于实现了，所谓的司徒、司空，不过是被自己挥挥手弹指而去。所谓的三大名将，也在自己的谈笑间去掉了两个，只剩下李世基一根独苗。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吗？长孙无忌抬起头，望着远方的天空，天空是那么蓝，那么高，似乎正在等待着自己的翱翔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一定辅佐外甥李治，继续贞观一朝开创的局面。他会是千古明君，而我也将是千古留名的辅臣。在长孙无忌眺望远方的同时，他并没有注意到，其实还有两双眼睛在注视着他，一双来自侧面，一双来自他的背后。来自侧面的就是他的外甥李治。在过去的四年中，他已经接受了作为一个皇帝所需要的历练，他的年龄也已经从继位时的22岁攀升到了26岁。曾经懵懂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已经历练成了胸有城府的青年，他已经慢慢的长大了。这一点他知道，而他的舅舅似乎并不知道。永徽五年七月，有小鸟如雀，生大鸟如鸠，于万年宫皇帝旧宅。这一切会意味着什么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